平均身高你拖后腿了吗？这是今天网上的热点话题。国家卫计委昨天发布的报告显示，2012年我国成年男性和女性的平均身高分别为167.1厘米和155.8厘米，这个数据引发了大家广泛讨论。不知道各位听众您的观点如何？影响国民身高的因素有哪些？有人说中国人的平均身高已经落后于日本和韩国，这是真的吗？在进化中身高又有多么重要？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平均身高你怎么样？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先和您回顾一下在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发生了一件什么样重要的事情。要回到1986年的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开始实施。计量法的核心啊，是以国际单位制作为咱们国家呢法定的计量单位。说的简单一点，从这一天开始统一度量衡，有法可依了。而且呢，在1990年之前呢，咱们国家就已经完成了由市制向其他单位制的国际单位制度所转变。其实过去呢，我们都说呢，来多少斤多少斤，现在呢，在这个公制的范围当中，咱都得说是公斤了啊。虽然呢市面上还都会说一斤多少钱，这可能也是一个习惯了，但是随着不久之后都是可能会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大家就会认为公斤是唯一的一个选择了。咱们国家呢上一次啊来统一度量衡呢是2000多年前由秦始皇所为的，而那一次呢统一度量衡之后，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目前为止呢，国际单位制啊有7个基本的单位，这7个基本的单位不知道各位您知道多少，分别是米、千克、秒、安、开、摩、坎。其中安就是安培，开是开尔文，摩是摩尔，坎是坎德拉，分别对应的是长度、质量、时间、电流、热力学的温标、物质的量以及发光的强度。除此之外呢，国际单位还有2个辅助单位，分别是表示平面角的弧度和表示立体角的球面度。其中呢还有一些能量的导出单位也有自己呢各自的名称，例如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牛啊，就是牛顿。和各位回顾了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咱们国家呢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开始实施了。其实呢统一度量衡以公制的方式呢也是一个和世界接轨的体现之一，统一度量衡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接着和您来说一些呢新鲜的科学研究成果。我们都知道纸币当中是蕴藏着很多的细菌和病毒，但是究竟啊这些病毒有多么的严重，有多么的厉害，瑞士日内瓦大学的研究人员呢最近将少量的流感病毒的标本呢附着在使用过的钞票上，把钞票呢置于常温之下，结果显示大部分钞票上的流感病毒能够存活数小时，但是有一些顽强的流感病毒如果呢和钞票上的流感病毒与唾液呢混合在一起，甚至可以存活呢2个星期的时间。接下来呢研究人员下一步呢将会研究啊流感病毒具体传播的过程。此外呢他们也认为说，虽然钞票中呢有很多的流感病毒，但是呢空气以及呢直接接触的传播是流感传播非常非常重要的途径。以下时间我们再和大家放眼在澳大利亚。最近呢澳大利亚呢有一位工程师，他的名字叫做 Mark 呢发明了全球第一台的砌砖机器人，据说可以在2天的时间当中呢盖起一幢新的房子。相比之下呢人工是需要4到6周，而且呢人是需要休息的，机器呢全年365天7×24都是可以在那儿盖房子。为什么这个工程师要发明一个砌砖机器人呢？ 原来啊，之前在澳大利亚的珀斯曾经发生过砌砖工人短缺的危机，没人盖房子了，没人砌砖了，于是呢这工程师啊就受命发明了这样的一个可以盖房子的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呢，每小时可以砌砖1000块，每一年可以盖150幢的房子呀。整个盖房子的过程呢，事先通过一个 CAD 三维建模程序，接下来呢，计算的每块砖的位置，按照顺序砌砖，就像搭积木一样就搭起来了。如果我要是一位老板的话啊，我一定会让我的员工来听一下照亮新闻深处的这条新闻，然后告诉他们，还不好好干活啊，再不干活以后把你开除了，想去搬砖你都没机会了。接下来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心理研究啊，最近发表在《神经学前沿》杂志上公布的一项研究，这些研究呢是和漂亮女人有关系，和漂亮女人相对应的呢就是男人。有心理学家指出呢，女人的美貌会让男人的大脑瞬间失去是非观念，很多男人啊一见到美女啊态度都会变得立刻就不一样了啊！即使这美女做出了不太公平的事情，他们也会觉得哎呀真是太可爱了啊！这个行为是可以得以宽恕原谅并且接纳的。为了完成这项研究呢，这些专家呢让中国一所大学的21位男学生观看了300张亚洲女性的照片，其中呢有一半是按照亚洲的审美眼光公认的美女，另外一半呢是外国人认为的亚洲美女。专家们来观察呢这21位男同学的表现啊，而且呢要求这些男生呢决定是不是要给照片上的美女呢给一些钱，在给钱的过程中还会对于他们的脑电波进行扫描，并且记录下了响应的时间。结果怎么样呢？在看到的照片上面是公认的美女的情况下呢，即便是这个美女提出了不合理的要求，男生的回答也总是坚定和迅速的，给钱。同时呢，大脑也扫描显示，当女性长得不够漂亮的时候，男性对于他们的不公平的要求呢，反应倒是也没有那么积极和迅速。而且呢，这个报道也说了，虽然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啊，咱们已经知道，这个男人对于漂亮的女人呢，短时间内啊，大脑当中会有一种迷糊的感觉，似乎呢，美女说什么，他们就会认可什么，而且也会认为说啊，即使美女呢提出一些无理要求，也是会赞同的。实际上，这个和人的大脑的奖励机制并没有什么关系。比如说，你喜欢吃巧克力，吃一块巧克力呢，大脑当中有一种叫多巴胺的东西分泌了啊，感觉巧克力呢是奖励了我们。但是看到美女，在我们的大脑当中并没有有这些物质的出现。所以呢，对于美女，为什么男人会短时间内失去理智，可能很难从化学的角度或者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决定这是为什么。说的简单一点，科学家们也不知道，那就美女为什么会让男人短时间内丧失理智呢？有人说眼下是一个看脸的时代，看来还是有一些科学依据的。 风一停在我的窗外，飘落满地的旧思绪，把情话唱给女人听，有了酒和眼泪才能醉。 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来自北京新闻广播，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一开始和大家说了一些呢有趣的科学研究成果啊，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会在这些不同的技术推进之中感觉到一些变化，甚至感觉到一些新奇。今天给您也说了一些有意思的研究结果，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这也是一个大数据啊，对于咱们周边人的一个生活状况的一个体现，到底是什么呢？请各位接着听。 平均身高，你拖后腿了吗？这是今天网上的热点话题。国家卫计委昨天发布的报告显示，2012年我国成年男性和女性的平均身高分别为167.1厘米和155.8厘米。这个数据引发了大家广泛讨论。不知道各位听众，您的观点如何？影响国民身高的因素有哪些？有人说中国人的平均身高已经落后于日本和韩国，这是真的吗？在进化中，身高又有多么重要？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平均身高你怎么样？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很多中国的互联网的网民啊，大家都挺忙的啊。原来呢，是因为昨天国家卫计委呢发布的一个报告，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调查报告，其中呢关于身高有一个平均数据的发布。今天发布啊，很多人呢今天就在网上忙碌着各种各样的吐槽，有各种各样的态度的表示，例如说我是终于领先平均线了，也有人说我是拖了后腿了。其实这个事儿呢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啊。为什么说身高这件事儿这么重要呢？会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呢？例如说咱们现在经常说一个词儿，比如说高富帅啊，形容男人，男人的几个优点，得富得帅还得高，有这三个优点才能算是一个优质的男人。所以呢身高很重要。究竟这身高啊，我们从卫计委呢所公布的数据当中来看啊，说男性的平均身高是167.1厘米，女性的平均身高是155.8厘米。这个身高呢，虽然和2002年相比数据是提高了，但是还是让很多人大失所望啊！原来我们的平均身高，竟然男性都还没有突破1.7米呀、啊！是什么问题影响到了大家的身高？以及呢，有人说咱们周边的国家，日本、韩国他们的男性身高的平均值都已经超过中国人了，这到底是真还是假？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就和大家来说说这件事儿。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与辐射医学研究所电磁与激光生物学研究室主任，我们的老朋友张成刚老师，欢迎张老师，你好。 好，大家好。 另外还有本节目的新闻观察员秦鲁一，欢迎鲁一。 大家好，我是鲁一。 鲁一，你是？ 我超了，我超标准了。 哎，你真超标准了， 我1.82米啊。 你是踩了多少颗凳子？ 好吧，我1.28米。 那也不至于这样，咱们就实话实说。 我1.73米。 我们要以科学的角度 来看。官方数据1.73米。 是穿了那个高跟鞋的时候、 没有没有，平脚平底平底、 啊。看来你还是属于领先平均值了是吗？ 差不多吧，就在平均线上下吧。 哦， 互动一下。 我们今儿的互动话题呢特别简单啊，我们今儿和大家来说身高，平均身高，各位你怎么样？可以来说一说您的身高，或者说您是均线之上还是均线之下？男性啊是167.1厘米，1.67米，女性呢是155.8厘米，咱就算是1.56米吧。看看各位啊，您自己的身高是怎么样？愿不愿意和我们来分享分享？可以发送短信至10621082 1073 1062 882 1073。来说身高这件事儿，这个数据我看到之后，其实张老师啊，我觉得他这个统计完全吗？因为不久之前我看过一个数据，说在这个互联网当中有人进行了统计，说中国的男性的身高都已经是超过1.7米的。这一次这个数据是1.67米，男性是1.67米。就这种大数据的统计，您觉得它有一定的这个可借鉴的地方吗？ 应该是卫计委发布的数据呢，一般是官方的，它是具有非常可靠性的这个严格的审核的。互联网统计的话，和这个取样的方式还有选择的人群是有关系的。一种最直接的方式是把咱们13亿人全部算一遍。但是呢，这种的话在操作的时候有非常大的难度。 这不大可能。 哎，对，所以一般的那个像人口普查一样。那么一般做的时候是抽样。那么抽样的时候选一些代表性的城市啊、人群啊，还有一些职业种类等等。所以呢，通过不同抽样的方式的话，这个数据呢往往会有一些这个偏差。有可能和大家所预期的或者说期待的数据不太一致，这个是有可能的。但一般来讲的话，咱们还是以国家卫计委正式发布的数据为准，因为这是一个官方的数据。 对，我手中有一个资料，这个是互联网当中的数据啊，就是说北京男性的平均身高是1.75米啊。女性的平均身高是1.67米，这跟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数据中间差的还是蛮大的。 对， 而且我手中的这个数据来看，说中国人的平均身高是在1.70米，这是1.70米。比这个1.70米比较低的地方呢，就是基本上都是在南方，这看来跟大家对于身高的一个大概的估算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最终我们还是要以国家权威部门发布的这个数据为准嘛。 对， 这个数据啊跟咱们的邻国来相比，我看过一个说法，鲁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啊。说是日本人的平均身高，男子的成熟男性的平均身高是170.7厘米。而他们在二战之初，就是二战之后的初期啊，不是二战之初，二战之后的初期呢，只有1.60米。 我确实有一个切身的体会，因为有一次我在那个日本的新干线上 就是新干线那个火车上，它既有年轻人， 嗯， 也有中老年的人，但是在一个站到了的时候，所有人都很多人都站起来了， 嗯， 我突然发现新一代的日本人比我想象的高多了， 真的， 很多都是1.7米好多，1.8米好多，但是像上了年纪的这一部分人，确实是比较矮的， 嗯， 符合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潜意识哈， 嗯， 可能潜意识我们就觉得日本人可能应该是比中国人要稍微矮一些，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这是什么原因，新一代的日本人陡然就比那个他们的上一代人或者上上代人陡然增加了N 个数量级， 嗯， 那个身高上，确实我当时一下就有这样的一个非常生动形象的画面就在我眼前，就在那个火车车厢里。 嗯，你看当时二战之后是1.60米，现在呢是1.70米，50年的时间呢增长了10厘米以上。有人说说日本人的这个身高啊增长的原因呢， 嗯， 是和饮食结构的转换有关系，以及呢和体育锻炼有关系。其实我想和张老师聊一聊，咱们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不说影响个人啊，就影响一个民族一个大的人群，咱们国民来说的话， 嗯， 什么原因会导致大家的身高普遍产生变化呢？ 嗯，这里边的话应该说最终的因素还是跟营养状况有关系。 嗯， 很明显的话就是现在尤其是这10年30年之间的话，营养状况水平已经不是前30年到60年之间所能比的。 嗯， 所以呢这个的话对于身高对孩子的发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嗯， 刚才咱们刚才说的也是对的，因为我的个人感觉啊，包括咱们自己的感觉，咱们的很多孩子们身高明显高。 对， 哎，这个 现在看很多那个初中生从我面前经过，我就得略微的抬一下头。 嗯，对对对，是。所以呢，从这一块的话，因为人的身高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呢，当然是我们谈的这个基因，这很明确的，就是每个人的身高的话，它是说相应的基因来控制的。 嗯。 第二个呢，他在发育的时候呢，这个营养状况，对于这个身体非常决定，起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作用。 嗯，这个是在他发育期的时候吗？ 对。那么尤其是在从初中、高中这个时间段，所以呢，这个时间段营养如果是缺乏，这个身高它就不一定长得起来，而且呢，会错失身高发育的一个重要的良机。 嗯， 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如果在这个时间段营养跟上的话，那么他会得到比较好的发育。 嗯， 但是呢这里边有一个小的问题，就是大家注意身高的时候，胃镜后面还有一个数据是肥胖的问题，一个是长高，一个是长宽。 嗯， 这个问题在中国现在是稍微有点矛盾。 对， 所以日本的话，他们 长宽的速度要高于长高的速度。 哎，对对对，这是一个后面我个人觉得，就是卫计委这次发布这个数据呢，如果再过5年10年的话，咱们国家有可能会把长高的问题更解决更好一些，长宽的问题会得到很好的控制。 来， 大家现在认识到问题了。 来，这个补充一下数据啊，根据呢卫计委发布的这个数据，全国呢18岁及以上的成年男性和女性的平均体重是66.2公斤和57.3公斤，全国18岁以上的成人超重率是30.1%，肥胖率是11.9%。哇，那就是3个人当中有一个胖子， 一个胖子，对， 然后呢，肥胖率呢是11%，1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 对， 哇，这个还是很高的。 嗯，这个非常有意思的是，如果大家有心的话，可以就算一下， 嗯， 你把身高和这个就是肥胖的体宽，咱们做一个加和， 嗯。嗯， 因为呢除了这个之外，体重实际上是身高和身宽的一个总体的表现。 嗯， 这三个之间是有一个关系的。 对， 就是说当你营养摄入足够多的时候，要么长高要么长宽。 嗯， 它总得身体来容纳这些东西。 嗯， 日本人的话个子高， 嗯， 那么他的这个胖瘦程度倒是不像咱们中国的肥胖这么严重。 嗯， 哎，所以呢就是确实这么多年的话，营养的增加使得我们呢也在长高了，但是呢长高的幅度和这个长宽这块的比例没有得到非常好的控制。 长胖会影响人长高吗？ 这里边的话是有关联的。 哦，劲儿就那么大，用在长宽了就不能用来长高了。 对对。 刚才说了这么多数据哈，我今天也是看到一个比较惊人的数据，不仅仅是日本人的身高是超过了中国人的平均身高，而且是在两国的体能测试的相同项目当中，日本人在50米短跑、立定跳远和握力上也都是远远超过中国人的平均水平的。 啊， 比如说在50米短跑的平均成绩上啊，中国各个年龄组的男生平均比日本的男生慢了0.11到0.69秒，女生也是如此。在立定跳远的成绩上呢，11岁到15岁年龄组的中国男生的平均成绩 计，比日本的差距多达3.67到8.69厘米，女生更大是9.10厘米。而在握力上，就是手的握力上，中日各个年龄组的男生的平均差距在0.85到2.13公斤，也就是4斤多。而在各个年龄组的这个中日的差距上，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听得我这个心情很不好啊。 我要说最后的这个数据，这个数据是最大的，就是各个年龄组的握力的差距是在1.94公斤，也就是将近2公斤，到5.16公斤，最大的是超过了10斤的这个握力。 哎呀，您真是长他人志气，怎么可以这样呢？ 我觉得要认清现实，所以我们要从各个方面来加强，不仅仅是身高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身高以至于引起了各个身体各个方面的全方面的能力的这个是不是在落后于人家的一个进步的问题。我呢也总结梳理了一些日本人方面他们在这个营养也好体育锻炼也好他们是怎么做的。比如说在1954年的时候，很早期哈，60多年前了，已经是61年前，日本就出台了一个叫学校的营养午餐法。我觉得营养午餐的这个提法可能也是在中国最近几年我们才比较熟悉起来的，可是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初期，日本就有了学校的营养午餐法。而且那个时候二战之后呢，就有一个一杯牛奶强壮一个民族的这样的一个日本的运动。所以在营养方面，在二战之后战后日本是非常重视的，而且是从一开始从很早年就开始重视了。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体育锻炼有一个数据哈，是说日本每250个人就拥有一个像是体育馆公民馆这样的一些公共的群众的体育设施。所以在这个体育锻炼方面也是有这样的一些基础的，一方面在营养方面，一方面在体育锻炼的社会的基础设施方面，日本都是非常重视。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这个身高和各方面的身体机能的快速的发展也是有这个原因可以追溯的。 张老师，您觉得他这个分析有道理吗？一个是营养，一个是锻炼，这个会决定国民身高。 这里边非常有道理。而且呢，就是营养是一个重点，那么另外锻炼的话也是非常重要。 但是这个营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营养？比如说是我天天吃大鱼大肉，这东西呢跟过去比起来就算是营养，还是得是搭配了好的营养才可以？ 搭配了好的，这里边的话是涉及到很多复杂的因素。因为上个就是前几天礼拜天我在广州参加一个会议，它是整个运动人体科学的会议，那里边实际上谈的主题是如何增加提高体能这一块的问题。也就是说一个是营养的问题，再一个是运动的水平程度的问题。其实呢咱们国家的话意识到的问题了，那么是哪些领域呢？是营养学界意识到的。但是呢后来在中国发生了一点小的故事，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咱们把这个概念呢移植过来，说一杯牛奶强壮一个民族，这个话是对的。然后呢咱们国家就开始推这个事儿。推的时候呢一推后来发现中国的牛奶产量跟不上。那怎么办呢？ 那用三聚氰胺嘛。 哎，对了，所以这个经给念歪了。这一弄的话就出了问题 了，走了歪路了， 走了歪路了。 我身边就有去国外的朋友说，在国外喝的牛奶，牛奶怎么是这个味儿？ 对，因为正规的奶的话是很香的，加了三聚氰胺之后呢，它却符合了国家的鉴定和检验的标准。 对，因为咱们对于牛奶的标准就是里面那个蛋白的含量。 哎，它主要是蛋的含量。 哦。 哎，所以这个是出问题了，这个是咱们一个巨大的教训，这是一方面。那么在运动这一块的问题的话，也和这个是相关的，所以就是刚才数据是非常明确的。到现在来讲，包括咱们国家参加国际性的体育比赛，你比如说和这个韩国啊和日本相比，我们运动员的耐力这一类的话，确实是受一些影响的。 不容否认，我们在这个竞技项目上哈，中国亚运会那绝对是金牌数的老大。但是在群众体育、群众健身方面，我觉得这些数据是非常能够说明问题的。而且呢，我这里也看到哈，我们今天说了很多数据，有一个数据我觉得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睡眠的数据，睡眠数量睡眠质量的这个数据哈。我是看到说中国公众哈，他是说有56.9%的公众表示生活压力令睡眠受到了影响，起床之后有疲惫感，而且呢，其中有很多人是凌晨12点尚未入睡的。 56.9%是吗？ 56.9%， 我是其中的一个分子。 但是相反，日本也是50%多，54%日本人表示他们的每个工作日夜晚都睡得很好。 啊，这个跟我们的一般的这个印象有差距哈，都觉得日本人好像是工作狂。 对啊，不是 吗？他这个数据就跟我们的印象相反，而且这个为什么要说睡觉的数据呢？因为我今天在做功课的时候发现哈，这个睡眠对特别是青少年青春期的这个长高的这个 发育很重要， 青少年来说发育非常重要，因为是生长激素各种这个影响身高的激素在夜晚的分泌量比白天要多得多，而且这个睡眠的时间睡眠的质量对身高的发育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涉及到不仅仅是说营养和锻炼的问题，还有这个学生的青春期的他们的压力的问题，学习压力的问题，睡眠时间的问题，睡眠质量的问题，这个可以说成是一个社会问题，教育问题了，对吧？ 你说这个问题我就想到了自己，我当时干嘛要那么努力读书，干嘛要做好学生，对不对？ 你到底多高？你刚刚问了我多高。 我不能告诉你们啊，但是我肯定是没有给这个平均线做出贡献了。哎，不说那么多伤心事儿了啊，今天呢来和张老师来和鲁一来说关于这个身高的问题，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大胆的来说一下您的身高是多少，平均身高您怎么样？发送短信至10628821828，10628821828。0939说，我说咱们那田径和足球老是不咋地呢，原来是腿短，我够标准了，刚刚够。啊，这仅仅是刚刚够。我们希望说咱们的这个标准可以冲出亚洲，领先世界。说到领先世界这词儿，现在大家公认全球最高的是荷兰人。荷兰人的平均身高达到1.85米吧？ 对啊，非常惊人哈，这个数据。 但是我看一个数据，说在1840年的时候，荷兰人的身高也只有1.62米。 真的，我也看到一个数据特别惊人，说中国曾经平均身高在1.8米到2米。 那是在汉朝吗？ 那不是，那是在北京猿人时期。说人类在20万年前身材是非常高大的，因为要适合那样的一个生活环境，就是茹毛饮血。但是到了后来，比如说《三国演义》里边有很多的英雄豪杰哈，都说身高8尺9尺，可是那个时候的一尺呢，只有6-7寸，算下来也就是1.6米。所以这个中国人的身高是经过了长高又降低又长高的这么一个过程。 但我觉得这个还是跟他的生活条件营养是有一定关系的。刚才我说荷兰人在1840年的时候是1.62米，但是现在最高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整个的国民的这个餐食啊，在吃东西的时候营养是跟上了，于是大家都长高了。哎，说到这件事儿，我今天还看一个特别好玩的新闻，有一个歌手叫 Taylor Swift， 1.80米的 女歌手哈， 对，这个美国大美女， 对， 她就是在网上晒出一张照片，就是自己的腿，一条腿伸出去能够跨过几个人，她能跨过3个人，就说明这腿很长啊，身材很好， 柔韧性也不错。 前两天有人也在晒这个反手摸肚脐啊，什么锁骨放鸡蛋呐、我估计不久之后就会有人晒自己的一条腿能够迈过几个人。这也是 先得练练瑜伽，我觉得比较有帮助。 但是人家大长腿也没办法， 天生优势，对 对，这就是天生优势。我们再和各位来说一说啊，我查了一些这个资料，这个资料呢可以给我们这些身高不是很有优势的人来让大家心里平衡一下，比如说国际上很有名的一些政治领导人啊，他们的个子都不太高，比如说拿破仑，这个大家都知道，拿破仑个子不太高，拿破仑呢身高据现在的人考证大约是1.68米，但是在那个年代也不能算特别矮了啊，因为为什么呢？同样也是跟他是同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萨科齐的身高呢大约是在1.65米左右。另外再来说一下俄罗斯的现任总理前总统梅德韦杰夫身高是1.63米，还有意大利的前总理非常有名的贝鲁斯科尼啊，意大利的这个总理呢他的身高是1.65米啊，这都是1.6米区间范围的，当然还有比较高的了，例如说美国总统奥巴马他的身高是1.85米，德国的前任首相布朗是身高是1.80米。张老师，在您看来，就是不同国家的人的身高是不是也跟他们的一些国家的位置有关系？比如说例如说靠近北边的人身高就高一点，靠近南边的人，比如说离赤道比较近的人，他的身高就相对比较低一点。 对，这个是对的。因为就是靠近赤道或者远离赤道的话， 像布朗是身高是1.80米。张老师，在您看来，就是不同国家的人的身高是不是也跟他们的一些 它跟环境温度有关系？那么不同环境温度呢，它涉及到人体代谢消耗这一块，你包括咱们说北方人一般觉得 国家的位置有关系，比如说例如说靠近北边的人身高就高一点，靠近南边的人 高一些，南方人相对矮一点，就是指的平均线，这个的话是有一定关系的。 就是我们和大家来说到这点，比如说离赤道比较近的人，他的身高就相对比较低一点。 对，这个是对的， 因为就是靠近赤道或者远离赤道 事儿呢，我觉得我们最后是不是可以给各位给一些建议，想让自己家的孩子长高一点，有什么样的好办法？ 去北方 啊，都已经来北 方的话，它跟环境温度有关系。 嗯， 那么不同环境温度呢，它涉及到人体代谢消耗这一块。你包括咱们说北方人一般， 那还要再去北方啊？ 它就是南方的人种到北方也有关系吗？也可以吗？ 可以可以，你看 是觉得高一些，南方人相对矮一点，就是指的平均线，这个的话是有一定关系的。 嗯， 哎， 就是我们和大家来说， 真的，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这故事呢是 就是稍微国内移民一下也行， 发生在危地马拉。说当年的危地马拉呢，有这件事儿呢，我觉得我们最后是不是可以给各位给一些建议，想让自己家的孩子长高一点，有什么样的好办法？ 去北方 这个内战，当时呢，危地马拉的平均身高是1.42米。 哦， 这是女性的平均身高1.42米，男性的平均身高啊，都已经来北京了，还要再去北方啊？ 他就是南方的人种到北方也有关系吗？也可以吗？ 是1.57米。发生了内战之后呢，很多人流亡到了美国，但是呢，到美国的这些人呢，享受到了更好的医疗服务。哎，可以可以，你看， 真的，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这故事呢 是就 是 稍微国内移民一下也行， 发生在危地马拉，说当年更好的饮食的品质。到了2000年的时候，他们已经比自己的祖先平均身高要高了。那危地马拉呢有这个内战，当时呢危地马拉的平均身高是1.42米，这是女性的平均，10.24厘米，就是平均身高高了10厘米啊。你想想，这件事儿大概中间身高1.42米，男性的平均身高是1.57米。发生了内战之后呢，很多人流亡到了美国，但是呢到美国的这些人呢享受到过了20年左右的时间，20多年， 那是因为他们吃的和生活环境、医疗水平不一样了哈。 对，好的医疗服务和更好的饮食的品质。到了2000年的时候，他们已经比自己的祖。 我这儿要说一个提示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体育锻炼对身高非常有好处哈，但是对儿童来说呢，也要这个 先平均身高要高了10.24厘米，就是平均身高高了10厘米啊。你想想，这个是 也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过犹不及。 嗯， 因为有些家长会让孩子多锻炼啊，比如说跟他一块儿去长跑。 这件事儿大概中间也只过了20年左右的时间，20多年。 那是因为他们吃的和生活环境。殊不知呢，孩子青春期的他的肌肉的是纵向发展的，肌力差，强度过大呢，长跑容易使肌肉疲劳，医疗水平不一样了哈。 对， 我这儿要说一个提示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体育锻炼对身高非常有好处哈，但是对影响他的正常的发育。另外一个方面呢，是青少年他的心脏比较小，收缩力呢较弱，加上这个肺的通气量，儿童来说呢也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过犹不及。 嗯， 因为有些家长会让孩子多锻炼，摄氧能力呢也是不太足的，所以呢长跑啊有可能就会加重他的心肺负担，造成供氧。比如说跟他一块儿去长跑，可是殊不知呢，孩子青春期的他的肌肉的是纵向发展的，肌力差，强度过的不足，反而是过犹不及，不利于他的生长发育。所以呢，我们可以做一些适度的这样的一些运动。他也列了呢，长跑容易使肌肉疲劳，影响他的正常的发育。另外一个方面呢，是青少年他的心脏比较小，收缩力一些，比如说单腿跳啊、三级跳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可以上网搜一下，有很多这样的适合青少年长高的运动。不是所有呢较弱，加上这个肺的通气量呢、摄氧能力呢也是不太足的，所以呢长跑啊有可能运动都是适合他去长高的。 哎呀，我又找到了一个原因，知道吗，鲁伊？我当年是我们学校的， 你就过犹不及了是吗？ 我是我们学校的长跑亚军， 就会加重他的心肺负担，造成供氧的不足，反而是过犹不及，不利于他的生长发育。所以呢，我们可以做一些好吧，你这是运动伤害。 毁呀、毁呀、但是这已经是既成事实了。 适度的这样的一些运动，他也列了一些，比如说单腿跳啊、三级跳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可以上网搜一下，有很多这样的。 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人的身上吧。张老师，您再给大家给点建议，想让咱们整个的下一代的孩子们长得 和青少年长高的运动，不是所有运动都是适合他去长高的。 哎呀，我又找到了一个原因，知道吗，鲁伊？我当年是我们学校的， 你就过 更高一点，家长们可以做点什么事情？ 对。这一块的话，应该说刚才讨论几个话题呢，非常相关联。正好今天下 不及了是吗？ 我是我们学校的长跑亚军呢、 好吧，你这是运动伤害。 哎， 会啊？ 我是在空四所，航空医学研究所给榆木村院士做的汇报。 哇，您还挺 他们是在做什么事情呢？就是关于 会啊，但是这已经是既成事实了，我们就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人的身上吧。张老师，您再给大家给点建议，想让咱们 这一块，如果说一个人有代谢的问题导致睡眠障碍，他们可以去改善。那么后来谈了之后呢？ 整个的下一代的孩子们长得更高一点，家长们可以做点什么事情？ 对，这一块的话，应该说刚才讨论几个话题呢，我们说的身高的问题、肥胖的问题，营养吸收的问题、运动性能的问题，这些的话恰恰现在非常相关联。正好今天下午的话，我是在空四所，航空医学研究所给榆木所有的院士做了汇报。 哇，您 这个里边就是关注了营养这一块，但是呢，同样的营养物质被人体吸收转化的程度与咱们说的一个 很， 他们是在做什么事情呢？就是关于睡眠这一块。如果说一个人有代谢的问题导致睡眠障碍，他们可以去改善。那么不同的因素有关 系，是不一样的，长在哪儿了不同，是吧？这个长在哪儿非常重要。 而且呢，为什么日本人的身高达到比较好的发育呢？是因为后来谈了之后呢，包括我们说的身高的问题、肥胖的问题，营养吸收的问题、运动性能的问题，日本人他们对于这个就是营养食品角度来讲做了非常好的控制，对于人体的这个肠道微生物非常重要。这些的话恰恰现在所有的研究里边就是关注了营养这一块，但是呢，同样的营养物质被人体吸收转化的程度，这个的话在后续很明确，大概在后续5到10年可能要成为一个研究重点。换句话说，咱们有的时候小孩喜欢吃红豆，与咱们说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有关系。 是不一样的，长在哪儿了不同，是吧？这个长在哪儿非常重要。 而且呢，为什么日本人的身高他的东西？那么吃东西的话，它呢会去影响这个肠道菌群。如果说我们的食物包括牛奶能够使得肠道菌群进行良性发展状态，那比较好的发育呢，是因为日本人他们对这个就是营养食品角度来讲做了非常好的控制，对于人体的这个肠道，那么这个孩子的话身高会自然发育起来的。包括睡眠这一块， 这就是一个通道了。 所以以后怎么样控制就是促进孩子长生物非常重要。这个的话在后续很明确，大概在后续5到10年可能要成为一个研究重点。换句话说，高而且健康的长高，防止它去横向发展，那么可能从就是新的营养学角度会做研究。因为咱们有的时候小孩喜欢吃一些东西，那么吃东西的话，它呢会去影响这个肠道菌群。如果说我们的食物包括牛奶能够使得肠道菌群这一块的问题的话，咱们国内包括陈君生院士做了很多工作。还有一些包括上个交通大学赵立平教授，我们原来谈过，进行良性发展状态，那么这个孩子的话，身高会自然发育起来的。包括睡眠这一块， 这就是一个通道了。 所以以后怎么样写，因为肥胖跟这个有关系的。 嗯， 所以目前的这个饮食结构啊，会导致我们的一些肠道菌群的微生态的发育有点偏差，它控制就是促进孩子长高，而且健康的长高，防止他去横向发展，那么可能从就是新的营养学会促进孩子横向发展，而不是纵向发展。这个问题的话现在慢慢在引起大家的重视， 而且这个是不是跟他的 角度会做研究。 因 为营养学这一块的问题的话，咱们国内包括陈君生院士做了很多工作。还有一些 遗传有一点关系，比如说我听过一句话叫娘肥子胖，说 给遗传的话现在看起来不是直接相关的。会有一点关系，包括上个交通大学赵立平教授，我们原来谈过一些，因为肥胖跟这个有关系的。咱们目前的这个饮食结构啊，会导致我们的，但是呢，它重要性远远不如你把这个人体共生的微生物培养的更好，它的贡献更大。 就是整个食品结构 一些肠道菌群的微生态的发育有点偏差，它呢会促进孩子横向发展，而不是纵向发展。这个问题 的问题， 现在慢， 整个饮食结构的问题， 这个是从从外往内调还是从内往外调？ 从内往外调。里边往外调，那么在日本的这一块呢，在引起大家的重视。 而且这个是不是跟他的遗传有一点关系？比如说我听过一句话叫娘肥子胖， 话他的 说 给功能食品，他的益生元的系列的发展非常好。这些的话实际上是可以把日本的一些肠道的微生态改变得更好一些。遗传的话现在看起来不是直接相关的，会有一点关系，但是呢，它重要性远远不如你把这个人体共生的微生物培养得更好。咱们国内的一些食品结构啊，目前这一方面还没有特别关注，所以呢，现在我也是北京食品学会的理事，我们正在通过这个它的贡献更大， 就是整个食品结构的问题，整个饮食结构的问题。 这个是从从外往内调还是从内往外？ 从内往外是来慢慢的让大家的就咱们国家的食品结构能够使得我们人体的肠道微生态，就是你吃的食条里边往外调。那么在日本的这一块的话，它的功能食品，它的益生元的系列发展非常好。 这些的话实际上是可以把肉被它合理的转换营养物质的程度变得更好，这个时候咱们国家的国民素质体能就自然提高了， 超过日本有望， 日本的一些肠道的微生态改变得更好一些。咱们国内的一些食品结构啊，目前这一方面还没有特别关注，所以呢现在我 身高必须得超过， 应该是没有大的问题的， 没大的问题啊。我们听到科学家 吃下去的东西给它转化的力量竖着长倍。 我也是北京食品学会的理事，我们正在通过这个方式来慢慢的让大家的就咱们国家的食品结构 能让它 就使得我们 横着长。 是的，这是为什么我上周参加这个体育学会，去年参加过一次，就是运动人体科学领域以及包括我们的肠道微生态，就是你吃的食物被它合理的转换营养物质的程度变得更好，这个时候咱们国家的国民素质部队里边素质体就是全军队的体能控制这一块，体能控制和体能提升现在正在加大这个力度，所以大家可以体能就自然提高了， 超过日本有望了哈，身高 必须得超过， 应该是没有大的问题的， 没大的问题啊。我们听 你放心，这个时候 科学家 吃下去， 如果再过五年再过十年，咱们国家的这个数据不光是身高要高上去，我们的体能也会提升， 就是 吃的东西给它转化的力量竖着长，不要让它横着长。 是的，这是为什么我上周参加这个体育学会，去年参加过一次。 身体素质的全面的提升啊，这个工作太重要了。 包括睡眠的问题啊，代谢性的疾病问题啊，都会都显著改善。这是我今天下午给院士运动人体科学领域以及包括我们是在部队里边，就是全军队的体能控制这一块，体能控制和体能提升现在我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哎呀，难怪呢，就有人说身高啊，你要放在一个角度来看，它会成为一个国家大事。 对， 例如 正在加大这个力度， 嗯，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这个数据如果再过五年再过十年，咱们国家的这个数据不光是身高要高上去， 如果你放在军队当中，那大家身强马壮， 对， 这样保家卫国，那也更有效率，更有信心， 你的体能也会提升。 就是整个身体素质的全面的提升啊，这个工作太重要了。 包括睡眠的问题啊，代谢性的疾病问题。 你放在一个个人的身上，前两天我还看了一个数据啊，这个调查结果也让人很不开心啊。你说这个个子高的人正 都会都显著改善，这是我今天下午给院士汇报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哎呀，难怪呢，就有人说身高啊，你要放在一个角度来看又多。 马云个子高吗？ 那你刚才提供了那么多， 也不少， 对啊，那么多领导人也是身材不那么高大。 看它会成为一个国家大事。 对。 例如说你放在军队当中，那大家身强马壮， 对， 这样保家卫国。所以我认为他那个调查是有问题的，不够严谨，不够科学。 是是是。 其实回头讲来，就是很多这些数据的调查，它都是一个大样本的草，那也更有效率，更有信心。你放在一个个人的身上，前两天我还看了一个数据啊，这个调查采集，就是每个人都还是有着自己不同的精彩。 对。 虽然我们今天跟大家探讨了一下，从科学的角度来讲，说身高结果也让人很不开心啊。你说这个个子高的人挣钱就多。 马云个子高吗？ 那你刚才 这件事情，怎么来吃，怎么来做，会让我们的孩子变得更高。但是与此同时，一些已经注定的事情就让他随风而去。 他提供了那么多， 也不少， 对啊，那么多领导人也是身材不那么高大的。 所以我认为他那个调查是有问题的，不够严谨，不够科学。 是是。 我们继续努力啊，活出自己的精彩，让我们的生活也更加有意思。好，谢谢二位嘉宾做客本期的照亮。其实回头讲来，就是很多这些数据的调查，它都是一个大样本的采集，就是每个人都还是有着自己不同的精彩。 对。 虽然我新闻深处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收听这一期的节目。最后呢，咱们以这样的一首《少年中国》结束这一期的访谈。我们今天跟大家探讨了一下，从科学的角度来讲，说身高这件事情，怎么来吃，怎么来做，会让我们的孩子变得更。在接下来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我是玉龙，明天相同时间我们接着聊。但是与此同时，一些已经注定的事情就让它随风而去吧，我们继续努力啊，活出自己的精彩，让我们的生活也更加有意义。好，谢谢二位嘉宾做客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收听这一期的节目。最后呢，我们以这样的一首《少年中国》结束这一期的访谈。在接下来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 中国一定也很棒，至少五千年的磁场，有传说中的神迹和谦虚的 整点快报，我是玉龙，明天相同时间我们接着聊。 都在唱多年后青梅竹马，一根傲骨无法一 上，习惯了后果自然，赢了还说承让，在这无限梦想的少年强啊，中国一定也很棒，至少五千年的磁场，有传说中希望像雕龙一样飞翔。 现在下载听听 FM 手机客户端，电台节目、个人播客都在。小品相声，让你的耳朵得到满足。听听 FM， 听见的听哦。 您即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 现在是北京。 现在下载听听 FM 手机客户端，电台节目、个人播客、动听音乐、小品相声，让你的耳朵得到满足。听听 FM， 听见的听哦。 现在是北京时。